天，赞扬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。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5000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。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。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。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5年之前，秦晋燕周齐五位王爷来朝，朱元璋令其赛马对诗，朱棣皆拔得头筹。当时还是太孙的朱允炆见四叔如此强大，便忧心忡忡地向师父黄子澄请教有何良策可以应对。黄子澄的心中砰砰直跳，藩王兵权过重，朝中有识之士早有忧虑，只是朱元璋信赖诸王，在此事上根本听不得人劝。洪武9年，天下大旱，朱元璋下诏求直言，平遥训导叶伯巨当即上书，引历代藩王权力过重，祸及中央的旧事，请皇上限制诸王削宗藩兵权。孰料奏书一上，朱元璋是勃然大怒，当即就要将其处斩。后经百官苦苦求情，方才网开一面，只将其打入天牢。经此事后，朝中无人敢再提削藩。黄子澄当然知道削藩的好处，但他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，因此平日对此是缄口不言。今天皇太孙问及于此，他不能不答，思忖一番之后，鼓足了勇气道：以臣愚见，宗藩过强必生巨变，殿下问臣对策，臣以为只有削藩二字啊。朱允炆没有回话，大厅内安静的连根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出来。黄子澄虽明知别无他人在场，太孙也不会将此事说出去，但仍然是不由得一阵紧张，头上顿时冒出汗来。朱允炆终于发话了：爱卿说得很对啊，只是诸王素为陛下信任，这藩又如何削得呀？见到太孙支持削藩，黄子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，他的胆子也大了起来，沉声说道：陛下在世，这藩自然是不可削，只是臣斗胆，陛下终有不在的一天，到时殿下再行削藩，则上应天命，下顺民心，必能成功啊。哎呀，理是这个理，但若到时诸王不服，滋生祸乱，却又该如何呀？ 太孙继一登基，变为九五至尊，诸王均是臣子，若有不服，嘿嘿，那便是谋反呐。黄子成豪气顿盛，声音也渐渐的大了起来。这天下的卫所，纵有归藩王节制的，但终归还是朝廷兵马，天子下旨，他们谁敢不遵呢？诸王所长不过是护卫军校而已，一旦有王谋反，陛下则明诏征讨，天子堂堂之师，讨伐乱臣则子，岂有不胜之理呀？黄子成一番慷慨之语，大大的激发了朱允炆的信心，先前的忧虑与不快顿时散去。他急步上前，一把将跪在地上的黄子成扶了起来，动情地说：爱卿方才所说俱是至理名言，我必牢记在心，只是真到削藩之时，还望爱卿助我一臂之力。太孙有此信任，他黄子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当即哽咽答道：臣必不负陛下重托。陛下，黄子成一声轻唤，将建文帝从往事中拉了回来。唉，黄爱卿说的是啊，宗藩不削，国无宁日，朕不可因叔侄私情而废国事。吾皇圣明。齐太黄子成双双跪下赞道：既已定义，便不再更改，至于如何削藩，两位爱卿回去之后商量一下，拿个妥善的章程出来，既能够削除祸患，也不要激起祸端。前汉的七国之乱，西晋的八王之乱，万不能在本朝重演。是，此事关系重大，仅可二位爱卿知晓，千万不能泄露出去，否则必引来滔天祸患。是。待齐黄二人走出大殿，建文帝感到一身的轻松，积压了多年的难题总算是有了些进展。他站起身来，望着殿外的一片蓝天，苍白的脸上浮出了一丝笑容，许久方自言自语道：这方先生也应该快到京城了。 零一十公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太常寺位于洪武门外右侧，与左侧的工部遥遥相望。此时在太常寺内的值班房里，黄子成正与齐泰激烈地争论着。自从得到建文帝削藩的明确旨意，两个人便夜以继日地为削藩之策详加谋划。经过数日的商议，两人已经定下了从速削藩、依次而行的宗旨，只是在从谁削起的问题上，他二人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这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燕王为诸王之长，且实力最为雄厚，削掉了燕王，其余诸王必然丧胆，岂敢再生不臣之心？此乃一锤定音也。齐泰说的不无道理，拿下燕王，诸王的力量便减掉了一半，但黄子成却自有他的忧虑。上礼兄说的是，只是燕王素来恭谨，从无不法之事，且其两次出塞均获胜而还，于国家建有大功，如今无罪而削，又岂能服众啊？嘿，非常之事须用非常之谋啊！虽然燕王无过，但其久镇河北，威望素著，且燕辽各地官军亦由其率领多年，势力盘根错节，若其生了一心，黄河以北将不复朝廷所有。齐泰仍在坚持，可黄子成也是据理力争：朝廷赏罚俱应有道， 否则如何治理天下呀？无过而罚，又岂是圣天子所为呢？燕王实力虽强，但反心未显啊，贸然削夺，难挡天下悠悠之口啊。黄子成与齐泰不同，齐泰办事干练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并不在乎些许流言，而黄子成却是个求全之人。在他看来，因削藩而损朝廷的清誉并不是好局，所以他希望能够有个十全十美之策，使鱼与熊掌可以兼得。齐泰冷哼一声，将头伸到了黄子成耳边，悄声地说道：哼，当年高皇帝屠戮功臣之时，可是有道啊。嘘，上礼进口啊。黄子成吓了一跳，赶忙出声阻止：这太祖之政，岂是你我二人易得？切莫再出此言啊。齐泰也知道此事忌讳，方才不过是被黄子成的迂腐劲儿逼急了，才蹦出这么句大逆之言来。此时也知道不妥，脸顿时红了几分。黄子成心知齐泰对削燕一事十分坚持，自己也劝不了他，便呵呵一笑说道：呵呵，莫如此事暂且放下，听说那方孝孺已经进京，陛下十分的赏识他，这些天一直让其随侍左右，不如我等现在进宫面圣，顺带也会会这位名满天下的西直先生如何？方孝孺是海内闻名的大儒，洪武年间因被仇家陷害，被贬至汉中。建文帝久闻其名，刚一登基便下旨召其入朝。齐泰明白黄子成这般说，知其是要将此事交与皇上决断，他也不愿再在此事上与黄子成纠结，免得伤了二人和气，便起身笑道：嘿嘿，既然如此，我等便一起去瞻仰瞻仰方西直的风采。建文帝今日并未像往常一样在武英殿召见二人，而是改在了谨身殿。二人进了殿门，便见一位身着九品绿色盘领右衽宫服，约莫40岁的清瘦男子面背而立，此人便是方孝孺了。待行完礼，建文帝笑道：哈哈，二位卿家，这便是西直先生，前日刚到京城，本来呢朕早应该引荐给二位爱卿，不过知你等公事繁忙，所以就耽搁了下来，今日正好见见。建文帝说完，方孝孺也转过身来，目光相对，齐泰与黄子成这才看清这位一代文宗的真容。只见他面色枯黄，颧骨突出，脸颊和眼眶都深深地凹陷进去，显示常年清苦所致，唯独一双眸子炯炯有神，瞳仁中迸发出灼热金光，这是一个坚韧不可夺其志的人。黄子成念及于此，敬意大增，于是对着方孝孺拱手笑道：哎呀，久闻西直兄大名，今日得见，足慰平生啊。方孝孺忙还了一揖，谦逊地说道：实不敢当，两位大人乃国之重臣，方孝孺汉中末立，岂敢受大臣之礼啊。三人又寒暄一阵，建文帝方才问道：二位爱卿今日有何事啊？齐泰见殿内杂人过多，便含糊地答道：啊，他这个是前些时日陛下交代的事情，臣与黄子成已经商量过了，现在特来回禀。建文帝会意，一挥手，殿中便只剩下了君臣四人。这方先生乃是忠义之人，也是朕之肱骨，两位爱卿不必瞒他，详细的奏来便是。齐黄二人见建文帝一口一个先生，便知方孝孺已经极受皇帝信任，不日即将大用，便将削藩之意说了，并把所争之事也一并奏上，请建文帝亲自决断。 建文帝听了之后沉吟半晌，哎呀，两位爱卿所言具有道理，燕王之事事关削藩大局，确需谨慎，方先生有何看法呀？方孝孺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君臣密议，在感激建文帝信任之余，仍然不免有些紧张，且此事关系重大，他思量了好一阵，方才缓缓地奏道：臣常年居于偏僻之地，此等国家要事，以臣之威能，实不敢妄加评断。只是这几日随侍下来，臣见皇上敦儒修文，颇有大兴文治之意。这文治之道，不外乎一个礼字。燕王之强，实为诸王之首，先削燕王，却能震慑诸王，削藩一事必能事半功倍。不过燕王并无过失之处，若强行削之，于礼恐有不周，此却是两难。如此大事，臣不敢妄言，还需陛下亲决。方孝孺引出个文治，齐泰便瞅着建文帝微微颔首。后来方孝孺虽各列利弊，恭请圣裁，但齐泰已知皇上心意对己方不利，忙奏道：陛下，燕王乃朝廷心腹之疾，若不速削，恐生大患呐。方孝孺又徐徐道：齐大人之法固是洁净，但也有弊端，燕王虽无过错，但其内心毕竟不为人知，若削燕诏书一下，燕王抗旨不遵，兴兵造反，朝廷仓促间恐难应付，北平诸位皆燕王旧部，如今虽全归朝廷，但将校都是燕王提拔，是否忠于朝廷尚不可知，若是北平诸位归附燕王，恐怕河北顷刻间便会生灵涂炭，此事不可不虑。方孝孺一语中的，直指削燕之弊，齐泰顿时语塞，他千算万算，却偏偏没有将这种局面算进去，一时之间倒也拿不出话来反驳。黄子成见状，忙趁热打铁奏道：方先生所言极是，削藩之事稳妥最为重要，先除诸王便是循序渐进，一旦诸藩俯首，他燕王再强也是孤掌难鸣啊。方孝孺的分析起了作用，建文帝被打动了，而黄子成求稳之论更与其心思不谋而合，毕竟一旦燕王被逼急了扯旗造反，诸王很有可能望风而从，那样必定天下大乱，这不是朝廷所愿意见到的。建文帝用赞赏的目光望了方孝孺一眼，转向了黄子成：以爱卿之见，削藩大计应该从何处开始呢？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 建文帝如此一问，黄子成已知皇上赞同了自己的所见，不由一喜，遂将心中之计和盘托出： 以臣之见，可先削周藩，周藩为内地诸藩之首，封国开封位居中原，乃逐鹿天下之地，周王为燕王同母亲弟，两王关系素来亲密，这周藩一除，燕王便是一弊，且河南重地在手，便可北扼燕山，燕王若想谋反，必然更加艰难。 爱卿所说倒是不错，周藩若除，既减燕王羽翼，又可以起敲山震虎之效，但师出尚需有名啊，朝廷又以何名目废除周藩呢？ 陛下，洪武22年，周王擅离封国赴中都凤阳，当时太祖震怒，将其扣于京师，2年后才放了回去。 太祖在时，周王便有不臣之心，何况今日呢？王子成略顿一刻，压低了声音道：前几日皇上不是曾经跟臣说过，周王次子汝南王朱友训密告其父与世子朱友顿意欲谋反，陛下可还记得？朱友训？建文帝听了一愣，随即摆手笑道：哎呀，此事过于荒唐，朕特地查了玉牒，这朱友训洪武23年生人，满打满算他也还不到10岁，哪里懂得这些呀？这应该是下边的奸人捣的鬼。黄子成一听急了：陛下，相托7岁之事，甘罗12岁相秦，童子早会，那也是有的呀。此事牵涉谋逆大罪，且与削藩关联重大，陛下不可因汝南王年幼而不闻不问呐。建文帝一阵沉默，黄子成的意思说得很明白，这个节骨眼上冒出来周王谋逆的事儿，无论真假，对于削藩那都是大有好处的，只要将意欲谋反的帽子扣到周王头上，朝廷便是师出有名。良久，建文帝方以征询的语气对齐太方孝孺说：二位爱卿意下如何？齐太本欲除烟，却被建文帝否了，心中不免悻悻然，且已用了黄子成之策，他也不便多言，便含糊道：啊，全听陛下旨意。方孝孺沉思半晌，此策可用，周王与太祖在时便有不轨之举，其心恐不臣于皇上，借此除掉，则削藩大计出师告捷。建文帝见二人都赞同此事，便下定了决心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便依计而行。不过这周王乃是大藩，其实力虽然比不上秦晋燕等塞王，但仍不可小视，怎么个削法而又不至于祸乱，尚需妥善计较。他最担心的是诏书一下，这5位叔叔一起兴兵作乱。此时朝廷刚刚削掉诸王兵权，尚无其他布置，恐怕会措手不及。黄子成则早已胸有成竹，欠身道：臣已想过，此事只可智取，皇上可明发一斥，以胡患为名，令曹国公李景龙率军北上巡边，同时按下密旨，命其路过开封时将周王拿下。曹国公在洪武年间多次外出练兵，且与周王关系尚好，他在开封盘桓几日，周王应该不会见疑，待其布置妥当，则明宣圣旨，速擒周王回京，则大事定矣。李景龙？建文帝眼中一亮，这李景龙是开国元勋祁阳王李文忠之子，朱元璋堂姐曹国长公主的嫡孙。太祖在世时十分器重这位面貌俊秀的孙辈皇亲，太子朱标和建文帝本人也时常到祁阳王府做客，与李家的关系十分融洽。此时黄子成推荐，建文帝也觉得十分合适，当即挺身大声说道：好，此事便赋予李景龙，黄爱卿出宫后可以先跟他透个风，顺便面授机宜，明日早朝朕便下诏命他率兵北上。听到皇上这话，齐太嘴唇一动，似乎想要说些什么，但见建文帝决心已定，便又把头低了下去。 读有趣的历史，寻隐秘的学问，北京故事广播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景龙将会如何擒拿周王呢？对于建文帝削藩的举动，朱棣又将如何应对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